移动速度缓慢，风暴影响的时间延长，部分地区在四个钟之内录得一共四个月的雨量总和，并出现五米深的洪水。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阿拉巴马和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继续遭受灾难性和威胁生命的洪水影响，呼吁民众保持警惕。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另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华南。正午十二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西沙的东南偏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大雨，听日风势颇大和有涌浪，下星期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38点，跌387点，成交金额98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0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15点，升3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25蚊，跌9.5；小米集团21.5，跌1.25；阿里巴巴267蚊，跌6蚊；ESL 23.5，跌1.25；中国飞鹤17.84，跌9.8；美团点评239.6，跌8.6；比亚迪股份109.9，升6.3；中国平安81.8，跌4.5；盈富基金25.1，跌3.8；京东集团287蚊，跌11.4。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英镑10.043，瑞士法郎8.497，澳元5.635，加元5.858，新西兰元5.185，欧元9.1288。每百元对港元7.3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365。日经平均指数报13,319点，跌156点。港金现价报17,980蚊，跌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4.44美元，卖出1,945.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受到强风关系影响啦，咁现时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慢车。咁另外将军澳道支路落翻去观塘道亦都系车多。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咧一段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嘅油塘方向，裕民坊对开一段咧都系慢车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与市民。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阿土，逆境的时候更加需要正能量，听歌梗系要听首快歌啦，送俾大家，嚟自五月天嘅《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我不管你是谁的，谁是你的，我是我的，让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活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融合。不管了，不想了，不疼了，不要不快乐，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作品嘅名称叫做《如斯》。喺个 music video 入边咧，佢就化身成为一个嘅太空人啦，就喺行遍香港好多嘅大街小巷，一路向前行，一路向前奔跑，就咁睇落去，好似沿住呢啲街道揾紧一啲嘢咁嘅。 沿着陌生的路，寻觅什么，发现什么，或者是当初，浮在异乡的夜，流泪或微笑，只怕一晃眼就已天光。我知我想快乐，偏更觉得不快乐。如果最终不相信如果，其实你也知你想渴望，偏要变得不渴望，不热太多解释已无多。碰过都市的跌宕，穿过每天的厚薄，离开也许只因拒绝冷漠，还是记得必须继续想。 在这首歌里面找一些东西，希望在旅程上面找到快乐，究竟是什么的答案。来自红唱立有句新的派台作品，我们都想旅行。这个世界没有是一定的，你要找东西不一定你会找得到。如果你希望可以在个旅途里面充下电，放低你的包袱的话，好彩的你会做得到的，但是没有说一定找得到的。有时期望太高，完成这个旅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根本就是一次失望之旅。 大家合起双眼，幻想在海船门吃早餐，也许雪花四站，然后你的铁塔很冷。听讲花都是情人必经之地，真迹的不加索，看到我想飞。参观画展后二人相拥滋味，罗浮宫都不可以比。然后登上摩天轮，迎着细雪转动，我笑你朝早。 Thank you.

说你好吗？你尽兴地远飞吧，抉择也做对吗？快遗忘我顺势去牵挂。幸福吗？不想拖垮你，情愿退下，挨苦孤寡，不逼你回话，再会你已是前度碎吧，潇洒应该吗？怎可承认我美化？ 来自胡鸿钧有句新的派台作品，作品的名称叫做你幸福吗？对方可能会答你的，都幸福的，那时同你都幸福的，只不过时间不同了，我对幸福的定义都改变了。我们有 JW， 得到一刻开心过后不开心， 矛盾一生， 什么都不开心，谁责任？拖拖拉拉最后还是不发奋，永远看不见未来被爱远近，矛盾只因心爱着你知吗？谁期望这刻拥抱完然后吵架，你为我放一场烟花，跌下来冲吧，痛定思痛未来算吧，回头看最初多快乐记得吗？竟会抹决心成 出口，永远有个伤口而不走，搞不清楚我累还是你不够，作个最适当决定，别再占有。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一名29岁女子早前承认16项诈骗罪和一项洗黑钱罪，今天在高等法院判监12年。警方表示，涉事女子在2015至2018年讹称能够以低于市价购买名贵手表和电话，协助受害人赚取差价，涉及35名受害人，部分人是犯案人的朋友，受骗金额达到1亿3900万，其中一名内地商人被骗去款项高达6500万，受骗金额最低的一宗涉及11万。警方又说，被告的欺骗手法主要是要求受害人经他购买手表和电话，初期提供利润，有使受害人支付更多钱。另外亦要求受害人用信用卡到标普买标，转交他处理，而被告在保释期间继续犯案。一名26岁装修工人涉嫌去年联同其他示威者包围湾仔警察总部和殴打一名便衣警员，在区域法院被裁定一项暴动罪和一项普通袭击罪成立，是首宗经审讯后定罪的反修例示威暴动罪案件。案件押后至今个月25日判刑，被告要还押。判案书提到，法庭当时认为被告等示威者包围警察总部，堵塞所有出入口，整体上已经是非法集结。被告在军器厂街袭击警员时已经破坏社会安宁，非法集结已经演变成暴动。法官表示，警员因为遇袭而导致飞枝爆裂实属十分轻微，控方提出检控袭击引致他人身体受伤罪无必要，亦不符合客观的证据，但较轻微的普通袭击罪所有元素被证实，法庭听取求情后会作出判刑。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早前被控发表煽动文字、公众地方内扰乱秩序行为、召集未经批准公众集会等合共13项控罪，早前被拒保释申请，今日再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亦都被拒。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陈志全在庭外表示，对谭德志保释申请被拒感到非常失望，有关案件要到11月再提堂，即是谭德志仍要被关押至少多2个月。陈志全形容政府是用最大的力量打压，目的是想吓怕谭德志和其他香港人，达到杀得儆百。他又说，香港人应该去做认为啱的事。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和驻纽约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李光章共进午餐。美联社报道，是首次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和台湾的高层官员会面。克拉夫特形容两人的会面是历史性，象征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强化和台湾的关系。他认为自己正在做总统觉得正确的事，亦都觉得特朗普正寻求强化、深化和台湾的双边关系，他希望能够持续代表华府从事相关工作。克拉夫特又说，台湾正被北京边缘化，美国正推动台湾重返联合国，或者在联合国卫生大会发挥作用。李光章赞扬克拉夫特是优秀的外交官，很高兴能够结识新朋友，又说台湾和美国享有民主、人权和法治的价值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大雨，听日风势颇大和有涌浪，下星期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20点，跌404点，成交金额1,04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0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15点，升3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25.5元，跌9元；小米集团21.45元，跌3元；阿里巴巴267元，跌6元；ESR 23.4元，跌1.35元；美团点评239元，跌9.2元。中国飞鹤17.96元，跌8.6元；比亚迪股份108.7元，升5.1元；中国平安81.9元，跌3.5元；盈富基金25.1元，跌3.8元；京东集团286.2元，跌12.2元。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元，日元104.8元，瑞士法郎0.912元，加元1.322元，人民币6.766元，英镑对美元1.296元，欧元对美元1.179元，澳元对美元0.729元。 新西兰元兑美元0.67，日经平均指数报13,319点，跌156点。港金现价报17,980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4.24美元，卖出1,945.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信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提提大家咧，喺港珠澳大桥嘅主桥仍然有强风措施，中快线车速限制系降至每小时80公里，而慢线嘅车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时60公里。至于较早前咧喺香港连接路嘅强风措施就已经取消，而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系恢复为每小时100公里。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我是布志伦，平时睇演唱会经常都有烟火效果，记住烟火是受政府监管的，上网买同擅自燃放是犯法的，好易烧亲自己同搞到火烛，分分钟要坐监添。在娱乐节目燃放烟火做特别效果，要向相关部门申领许可证，由合资格的特别效果技师在场负责，同计划好逃生路线，找创意香港问清楚啦。 旁边有一位的嘉宾，他叫做 DJ Choi。 Hi 你好啊。 Hi 你好 Eric。 你好，我认识你的名字就是来自 Hertz 的主音 Herman Wong、其实他近排就跟你有一个 featuring 的一个的合作啦，这样那首歌叫做 In the City。 然后我就咦挺好的、啊、那个 groove 那件事这样，然后再找下去，原来你今年其实较早前你推出了一张自己的 EP， 还出了黑胶的，那张的 EP 叫做 Black Box Tapes 这样，所以想找你上来介绍一下你本人啦，同埋你啲歌俾我哋认识下咁样嘅。 系啊，其实我系加拿大出世啦，跟住我就细个四岁到翻咗嚟香港啦。 系 咁一路就喺香港读书，读到中学，读完中学就去咗英国读大学啊。 哦、OK， 所以我都有香港啊，又喺外国 的。哦，因为听你嘅口音听得出你都讲英文都多啦，咁样。 系啊，都系。 喂，但我想知道你系几时开始系开始自己做音乐咁样嘅咧？ 我谂大概7年前到啦。咁其实我细细个一路都屋企人啊，妈咪爹哋都即系要学琴啦，咁细细个就开始弹琴啦。 系。 咁由中学嗰啲又夹下 band 咁嘅。 系。 咁不过真系你话创作音乐咧？就是系啦，7年前到就开始研究 DJ 啊，同埋 music production 呢样嘢。 但系我喺揾到你嘅 Google 你嘅时候咧，见到系你应该系喺 Crock and Flap 嗰个嘅网页嗰度有你少少嘅 background 咁样啦，系啦。 哦，系啊，系啊。 咁然之后话，其实你系 classically trained 嘅，即系你系真系读 classical 嘅钢琴开始咁样嘅。 系啊，我之前都有考到去八级咯。 哇！ 跟住不过之前我学嗰时就其实好唔中意弹琴嘅，觉得好闷啦。咁弹嚟弹去都系嗰类人嘅歌。 OK。 咁跟住我妈咪爹哋就话：咦，你考到八级就唔使再弹啦。 OK。 咁嗰时就一企心肝，就考完佢之后就都有一排系冇弹到琴或者。咁不过其实我发现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基础咯，佢哋俾咗我一个好好嘅 foundation。 OK， 咁其实冇咗呢样嘢都好难去开始做 music production 嘅。 系，你系几时开始对电子音乐开始系，即系六七年前就开始，咦啱听，开始就钻研下点样可以自己做到呢一啲嘅音乐。 系啊，其实去啲 club 啊，嗰啲去啲 bars 咧，就成日见到，咦有啲 DJ 喺度打紧碟喎，咁其实佢哋做紧乜嘢咧？佢哋点样去用嗰个唱盘去？整呢啲咁嘅聲咧，咁就開始就真係研究咩令到呢啲聲可以發出嚟啊，或者佢哋點樣用啲 sound effect 去轉歌啊，咁嗰時就開始有呢啲研究啦。 OK， 咁所以嗰陣時你嗰種 DJ 係真係可能係打碟或者 remix 嘅嘢開始先定 嘅點？係啊係啊，即係 DJ 開始先咯。咁、我就買咗部細細地嘅嗰啲 DJ controller， 咁就喺屋企自己喺度練。 係， 咁練下練下就開始。留下啲熟嘅 bar 啊，嗰啲 club 啊，就可唔可以俾我试下？ 系 去打下碟啊，可能冇乜人嗰啲 Wednesday night、Thursday night 去练下，咁就喺嗰度开始。 O K， 咁但系去到几时？你觉得咦唔系、我可以将我喜欢嘅电子嘅音乐，同埋你其他好多唔同类型嘅音乐嘅元素，你可以自己做一啲 original DJ choice 嘅一啲嘅音乐咧？ 其实都好 early on 嘅，即系我开始咗打碟之后就咦，即系你打起个气氛啲人。跳舞啊，好开心啊！咁点解唔可以我自己整啲歌出嚟咁样 play out 咧？咁一路都有练自己整歌啊，或者可能有啲咧试下自己 play 自己啲嘢出嚟啦。咁不过系咯，呢、這个都系一个 long road 咯。 系， 将我 find 到我中意个 sound 或者我觉得自己接受到嘅歌咯。 OK， 咦，咁你自己喜欢嘅 sound 系点咧？因为 so far 我听你嘅歌都系有少少 retro 嘅感觉啦。funky 啦、jazz 啦，有啲 soulful 嘅，所有嘅一啲 element 喺中间嘅度。 系啊，我好中意八十年代嗰啲 disco 啊、funk 啊，嗰种声咯。 系， 咁其实都 lead to 我个 love for synthesizers 啦、 yeah, ， 即系啲合成器。 系， 咁其实我屋企都有啲 vintage 嘅八十年代嘅 synthesizer 喺度。 哇！ 咁其实你弹嗰啲就可以 recreate 翻嗰个年代嗰啲声咯。 哦，系咯，因为我听有啲人讲话，其实如果你真系想 recreate 一种好 80s 嗰种 flavor 咧，最好你就揾翻当年嗰啲嘅乐器，因为你就算而家你去真系做一个咁嘅声出嚟，都未必系最 authentic 嘅嗰件事咁样。 都有好多而家嘅 software emulation 啊，咁就可以用软件去扮以前嗰种声啊，或者啲可能扮啲 tape 嗰啲 emulation 啊，或者类似咁嘅嘢啦。咁、不过我都系觉得用翻 the actual thing 系真系可以有嗰种声咯。 OK， 喂嗱，咁我哋就认识咗少少 DJ 蔡啦，即系佢少少个 upbringing 啦。咁好啦，先讲下就系其实你系今年大概系咪四月到就推出咗你仲嘅 EP 叫 Black Box Tapes 啊？ 五月嘅时候。系啦，冇错。 喂，介绍下呢一张嘅 EP 好嘛？跟住个 concept 啊，因为入边有四首歌嘅，其实系啦。 系啦，咁有四首歌啦，咁 EP 就叫 Black Box Tapes。 系， 咁其实个原理系边度嚟咧？咁你可能会知有啲飞机啊，或者啲太空船啦，佢哋个 cockpit 里边咧就有一样嘢叫做一个 black box， 个黑盒。 系啦，冇错，黑盒。 系， 咁呢个盒咧系如果当有咩意外啊，或者佢哋会揾翻架飞机。去聽下咩 cause 呢樣嘢咧？嗰度裏邊就有曬啲 radio transmission。咁其實我就諗緊呢個 concept。你如果有個太空船，裏邊有個 black box， 咁可能一百年之後啲人會揾到呢個盒。咁裏邊如果有啲歌會係點咧？咁、就由呢個 concept 就出咗個 black box tape。 咁所以聽落去四首歌都有少少太空啲嘅感覺喺中間嘅。 係啊係啊，即係 synthesizer 嗰種聲，十年後嗰種聲都係。好有呢個味道咯，咁其實好多唔同嘅 synth 嗰啲 touches 啊，嗰啲 sounds 係或者啲 effects 係都會令到你諗起，咦，其實好似好 sci-fi 喎，或者好 out of this world 嗰啲聲。 咁嗱，嗰四首歌入邊咧，如果俾你今日可以喺度，即係喂，呢首我好 favorite 啦，或者好想、哇，可以 plug 上電台嘅，會係邊一首？你覺得？ 其實你嗰日已經 play 咗， 就係 featuring 楊同嗰首， 楊同嗰首係冇錯。 Walking on the Moon 係啦，所以呢個 Walking on the Moon 呢首歌咧，我都係 from 呢個 EP release 咗做一個 single 啦。呢首歌都寫得好快。我哋可能我寫咗 一個禮拜到啦個 beat， 跟住就 send 咗俾阿楊騰聽，咁佢就話：咦，我都幾中意呢個 beat 呢首歌喎。咁佢就叫我去問我啲 guidance on 啲歌詞。咁其實我未寫過歌詞嘅之前，所以都係第一次啦。咁我就喺度諗下，咦，呢首歌會係咩啲咩意思咧，或者可以代表到啲乜嘢咧？咁就係出咗啲唔知喺邊度嚟嘅月球歌啦。 OK， 唔係咁都啱啊，因為頭先你本身係因為 Black Box， 你希望係一個太空船嘅一個黑盒嚟噶嘛。咁你就呢首歌亦都講喺月球上面步行咁樣，咁係啱曬啊！成件事都 係都好 abstract 成件事。 Stroll up here on the dark side, got nowhere else to go. Tired, no signal, waiting for ground control. Mars on my radar, but I wasn't built to go. No one seemed to be on the line. Home is just a blue skyline. Ashes be my journeys, but that's not where I am from. I did what they asked, but are they coming for me? It's one small step, but I just wanna leave. 因为你话先前都系冇乜写个歌词，因为其实 EP 入边咧有两首纯音乐嘅作品嚟嘅，咁另外有两首就 featuring 有系 artist 同你去 collaborate 啦咁样，咁你觉得要 work with 一个 vocal， 今次呢个 experience 会唔会都几 inspiring 咧？ 都会噶，因为其实我本身唱歌就唔系太叻啦，咁所以我就成日都想揾啲识唱歌嘅人去 collaborate， 咁所以呢个 EP 都有揾。第一首就叫 Low Fire 啦、featuring Michael Mulder 嘅，咁佢系一个美国嚟嘅 artist， 咁而家就 base 喺香港啦。咁其实呢首歌都几特别，因为我又系同样好似杨同咁 collaborate， 攞咗个 beat 俾佢啦。咁其实佢呢首歌系 one take 咁样录咗嘅。 哇！ 咁佢系冇写过歌词，佢系就咁 free flow 咁样去唱出嚟嘅。 哇！ 所以佢系一个几 talented 嘅 songwriter 咯。其实因为我觉得即系个 producer 咧，你 系 好孤独嘅一件事。 系啊， 即系你自己坐喺间房喺度整歌，咁又唔同夹 band 喎，夹 band 你会即系几个人有 sync 啊，又可以几时转歌啊，或者转 section 啊，即系有个 chemistry 喺度咯。But producer 就会喺度揾呢啲。类型嘅 chemistry 啦，我觉得。 O、okay, K， 唯一可能见到多啲人就一系有 collaboration 啦，一系就真系出 show 嘅时候有 audience 咯。 系，咁咪都系坐喺间房度唱歌， 对住个电脑喺度砌咁样样。 I've been with you too long, but not long enough to know that we are gone so crazy. All this time, we've been trying to make it right, but we've been fine the whole time. Yeah. Just living in the moonlight. We're living in the moonlight. for you, love me every day. Looking for you to want me, looking for you to want me to say the words you wanna hear. But I'm not in the mood, my dear. It's just different when I feel this way. Everything I got is what I wanna say, babe, is that I'm not alone. You're with me. Come on now, don't put all this on my head now, baby. You know I'm so crazy. That's why you love me in the first place, baby. I'm on the moonshine, I'm on the sunlight. I ain't even on the planet, baby. I'm gone. I'm looking for someone to tell me that I belong. Yeah. 喂，剛才就係講咗 DJ Choi 啦，即係佢係 Black Box Tapes 呢一張 EP 啦，好值得去揾嚟聽嘅。咁而但係另外咧，就過咗呢一張 EP 之後咧，咁係之前咧就出咗另一首嘅 single 啦，咁就 featuring 有 Herman Wong 啦，即係 The Hurts 嘅主音啦，係啦，咁啊歌名叫做 In the City， 係咪都開始依夾上癮？咦，今次又揾個新嘅 vocalist 合作下先咁樣咧？ 都其實本身我好耐之前認識 Herman 嘅，可能六七年前啦。 啊 ，OK。 咁我哋喺兩個都喺一間 Big Four Consulting 裏邊做， 係。 跟住佢喺嗰度就認識咗佢啦。咁咦又知佢中意玩音樂喎、啊。佢、又啲吉他又正啦，佢又識唱歌啦。 係。 咁跟住啱啱呢個 lockdown 咧，就有個機會啦。 係。 咁有個 competition， 嗯 ，for 一個 French 嘅 record label。 OK。 就係如果你produce 一首歌 submit 俾我哋咧，佢哋就有機會 release on 佢哋個 label。 哇！ 係啦，雖然我哋冇贏到啦個competition， 係 不過我同佢都 feel 到，咦，我哋整咗一首好好嘅歌，好 funky 喎。 係啊 ，thank you。 係啦，咦，咁但係 In the City 呢一首咧，嗱係你寫 lyrics 啊，定係 Herman 一齊同你 jam 啊，定係點樣咧又？ 呢首都係我寫嘅，其實 係 咁同樣 Herman 都係。佢我 send 呢個 beat 俾佢，咁佢就覺得咦呢首正喎、可以 work on 喎，咁我就話咦 I think you should add some funky guitars， 咁、就lay 埋落去，我就寫咗啲稿嘅 lyrics 啦， 係 個 draft 出嚟，咁、 yeah. 我就一路聽住個 beat 之後就寫，咁佢可能第一第二個 take 我就已經覺得。Oh, okay. We have a song already. 我哋已經夾到啦呢首。 Okay. 喂，咁但係我想問啦，即係譬如除咗頭先你講係樂器啦，然之後歌詞啦 ，vocalist 啦，咁譬如係中間，譬如你要邀請一啲朋友，可能去到做mixing 嘅 mastering 嗰啲，難唔難揾咧？香港人 其實都唔難嘅，因為都有雖然個圈子細啦，不過都有好多人係做緊。你有 Mr. Ed Rollo 啦， 係 咁佢係澳洲過嚟嘅。而家 base 喺香港，咁、for both 我個 EP 同埋 In the City 咧、都係佢幫我做 mix 同 master 嘅。咁 mixing 同 mastering 係乜嘢咧？就係、其實你有首歌啦，咁、不過可能每個樂器啲聲都係唔同嘅 volume 或者啲 levels 啦。咁你要點樣調校佢，等佢 gel 得好咧？啲唔同嘅聲。同埋 mastering 嘅 process 就係將你 mix 完首歌之後咧、你點樣去用啲 small tweaks。去令到成首歌真係 pop 咧，或者成首歌真係 drive 到個 balance 啊。咁佢就喺我嘅 EP 同埋個In the City 嗰首歌都一個好大嘅 help 啊。所以咧，我就係聽呢首歌嘅時候咧，再加埋頭先你講楊童嗰一首啦，即係兩種都有一種即係一路向前行緊，但係又聽住歌嗰種嘅感覺嘅。咁 which 亦都係我覺得你嘅歌係好啱，真係可能揸緊車啊、搭緊車啊嘅時候睇埋啲風景，有嗰種嘅 feel。我覺得可能都係你嗰種嘅美學喺中間咁樣咯。 Thank you， 因為一首就喺月球上面，係啊，一首歌喺月球上面行，一首就喺城市入邊行咁樣。 係，都係。 咁 有個 correction， 之前楊童嗰首歌。佢有份寫個 bridge 嘅、即係佢有落咗啲 lyrics， 係啦，咁佢都將佢佢都睇咗我個 draft 嘅 lyrics， 咁佢話咦，我覺得可以加呢啲嘢喎，咁佢都有加到。 OK， 咁嚟緊會唔會有幾時有下一首嘅 single 咧？又 寫緊啲嘢啦，咁不過未有 solid 嘅住咯。 有几个 draft ongoing， 同埋有几个 collaboration， 咁、 okay. 不过就未 fully formed 嘅。 OK， 嗱，所以我系几继续期待你嘅新嘅作品啦。咁但系因为你嘅歌真系好襟听嘅，所以今日呢位朋友叫 DJ 蔡 T S O I 啊，咁你就可以上去好多个 streaming platform 啦，或者喺 Facebook 啊、Instagram 你都会揾到佢，YouTube 啦等等嗰啲，咁系几值得揾嚟听下嘅一个系香港嘅音乐嘅创作人嚟嘅咁样，系啊，有啲新嘅咁样咯。喂，今日多谢晒你。介绍咗你本人啦，你嘅歌俾我嚟听，咁啊期待你嘅新嘅作品。 好啊，多谢 Eric， 多谢你 DJ 蔡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听取求情之后会作出判刑。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早前被控发表煽动文字、公众地方内扰乱秩序行为、召集未经批准公众集会等合共13项控罪，早前被拒保释申请，今日再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亦都被拒。 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陈志全在庭外表示，对谭德志保释申请被拒感到非常失望。有关案件要到11月再提堂，即是谭德志仍然要被关押至少多两个月。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另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华南。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西沙的东南偏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大雨，听日风势颇大同有涌浪，下星期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12点，跌412点，成交金额1,13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0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15点，升3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28蚊，跌6.5；小米集团21.25，跌0.5；阿里巴巴268.2，跌4.8；美团点评241.2，跌7蚊。ESR 23.45，跌3；中国飞鹤18.02，跌8毫；比亚迪股份109.7，升6.1；中国平安81.9，跌3.5；京东集团286.6，跌11.8；盈富基金25.12，跌3.6。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英镑10.032，瑞士法郎8.5，澳元5.648，加元5.865，新西兰元5.2，欧元9.1437。每百日元对港元7.3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324。日经平均指数报23,319点，跌156点。港金现价报17,980蚊，跌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1.84美元，卖出1,942.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税务大楼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挤塞的龙尾在接近纪元，东居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多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缓慢，龙尾牛头角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那段慢车，龙尾过了丽业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比较多车一些，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由于强风的缘故，港珠澳大桥的主桥仍然是维持紧车速限制措施的，中快线的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80公里，而慢线的车速限制就降至到每小时60公里。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住要保持正确的姿势，要安排小休，同埋要多做伸展运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越嚟越多，越嚟越快，越嚟越短。你定得顺吗？ 告别男歌车，告别傻先知，也许这世界没什么天意。 告别唐伯乐，告别傻先知，先可以在记忆里相见。 记住男歌车，记住傻先知，也许这世界没什么一辈子，只需要留住一面。 Sam 生覺得科技令大家可以抒發嘅渠道越嚟越多，但係亦都越嚟越急促。由一篇文章去到一個 post， 再到一個 story， 令佢哋希望透過今次嘅作品去表達佢哋嘅觀察同埋感受。作曲編曲都有 Peace Low， 填詞有林雪平，加上 rap 嘅部分有 Genius F， 監製 King Lang Peace Low。今日星期中文高曲龍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 Sansa Acapella featuring Genius F The Future 限時動態。 中文高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高曲龍虎榜。 吸煙引致食道癌、膀胱癌、咽喉癌等多種癌症，呢啲由吸煙引起嘅癌症可以致命，或带嚟长期后遗症。一啲身体基本机能，例如飲食、排泄同说话能力等，可能永久受损。唔想呢啲成为你每日生活嘅一部分，立即戒烟啦！想知多啲戒烟资讯同预约免费戒烟服务，打戒烟热线1833183。 点之后嘅骚动音乐，你好啊，严琪。 Hello Eric 啊，今日我想介绍一条链俾大家识啊。 乜嘢嘅链呢？ 系我前几日睇呢个内地嘅音乐节目学识嘅一条链， 系 叫做音乐鄙视链。 音乐鄙视链 系啦，即系、我睇完之后或者我了解呢个文化之后咧、我唔知点解我有啲庆幸香港冇好明显嘅呢条链。 咩嚟噶？ 系啦，咁系咩嚟嘅咧？咁样呢条链咧叫做音乐鄙视链，唔系我改噶，系包括官方嘅新闻稿，佢都会用呢五个字， 即系个节目嘅官方新闻稿， 系即系宣传稿上边，佢都会用打破音乐鄙视链呢啲咁嘅文字。 OK， 系咪好多人惊咧？咁样咁话算咩事咧？其实系佢哋话即系不成文嘅一个流传啦，你可以当系一个 get。又或者其實係一個現實，只不過大家唔會講出口一個現實，就係、是、其實喺內地咧有一段好長嘅一段時間咧，做唔同類型嘅音樂嘅人咧，都係睇唔起唱 hip hop 同埋唱 rap 嘅。 哦， 因為大家會覺得嗰樣嘢，你只要識押韻，有邊個唔識唱啫？你又冇節奏，又冇成，唔係即係你又冇旋律喺個底嘅，又冇定。 黐線啊！真係未 rap 過，你唔好咁講呢啲嘢。 係啦，咁但係當呢幾年咧，當呢幾年 EDM 同埋 hip hop 音樂非常之盛行之後咧，咁嗰條音樂鄙視鏈咧就被打破咗啦。因為我都話太多 hip hop 歌手係非常之大嘅 fan base 嘅時候，咁大家市場上就發現咧，其實唔可以鄙視佢哋嘅喎，佢哋非常之有叫助力嘅喎。咁呢幾年又衍生咗另外一條鏈，嗰條鏈咧，其實呢樣嘢我覺得都好耐嘅，應該都好多年歷史噶啦。咁可能大家會覺得實力派歌手就會鄙視偶像派歌手啦， 都唔一定。 你聽我講咗呢啲好刻板嘅印象嘅形容 先啦，即唔好用我嘅角度嚟 judge。OK OK， 係啦， 等我了解一下啲普羅大眾先。 即刻为你介绍啊！ 咁民间嘅鄙视链系咩嚟？ 同埋可能比较内地文化多少少，因为佢个 group 大啊，即系佢个基数比较大。 OK， 咁同一时间咧，其实无论系实力派歌手、偶像派歌手，佢哋同一时间都系鄙视紧网络歌手。 OK， 系啦，咁我跟住落嚟就为大家介绍咧，点样去定义网络歌手啦？就系因为咧，其实喺内地依家有一大班是靠抖音啦、快手啲短视频、所谓短视频 apps 而红嘅歌手， 系 因为我哋之前都介绍过内地一个节目嘅，叫做《我是唱作人》，佢就将嗰个音乐鄙视链摆咗上嚟，同一时间入边有唱 hip hop 嘅，有唱中国风，即系专门唱一啲好有中国编曲特色嘅一个歌手，有唱流行，有唱 EDM， 有唱韩团，即系以韩团出身为背景嘅偶像歌手， okay. 应该话系同一时间喺个节目当中系有两条音乐鄙视链喺嗰度进行紧噶。 哦， 系 系啦，咁咧有一个叫郑钧，其实系内地咧摇滚音乐算系教父级嘅一个人物嚟噶啦。咁、咁佢都参与咗我是创作人呢件事咁样。咁喺佢身上，你就好明显见到嗰个鄙视链嗰个形成啦。就例如佢会对一啲所谓小鲜肉嘅歌手，即系唱偶像嘅一啲舞团出身嘅歌手，系有佢嘅鄙视啦。咁咧喺嗰个 Making of 当中咧，就嗰个监制啦，就问咁多位歌手，即系都算系遍布五湖四海，同埋各种音乐类型都有，有唱 rap 都有喺度啦。佢就问，其实大家都做音乐咁多年，系咪对于边一首歌红同埋边一首歌唔红，从来都买唔中咧？咁样。咁你見到台下係所有人都講係買唔中，有陣時都唔知點解佢就紅咗，有陣時咧俾心機做冇人聽咁樣啦。咁直到咧，我今日想介紹嘅呢一個網絡歌手，佢就講話：我唔係噶，其實我出到依家為止咧，我啲作品咧抌上網咧，佢有幾紅，我同我啲經理人都係預計得到噶。係啦，佢講完呢一句之後，我頭先講個搖滾教父級嘅人物咧，佢就一句懟埋去就講：所以你唔係音樂人咯。呢、這個節目我覺得嚇，其實開頭佢都未必預計得到會有呢一個場景嘅， yeah. 但係依家就算係新舊做歌嘅方法嘅一個爭論嘅點出到嚟啦。 OK， 同埋我覺得有趣就係其實真係冇答案嘅。冇一个 absolute 嘅答案啦，只不过有阵时我会觉得去到最后呢一啲嘅，我唔理你讨论好啊，定系争拗好啦，去到最后就有冇令到你有一个嘅角度，可以令到自己做紧嘅 product 更加好，即系当你系传统嗰啲嘅音乐人啦，原来你可能系透过呢个讨论，你觉得哦，原来后生嗰排系咁样谂嘢嘅，我会唔会可能用到某啲嘅方法去到 promote 我自己做嘅歌咧？嗱，咁我咪有進步咯。好啦，咁或者我係做開網絡歌手啦，好 cliche 咁樣。咁可能我未必啲嘢係咁 polish 嘅，可能我聲出到嚟個 mastering 啊，個 mixing 啊，可能未係最 fine 嘅。但係我會同你哋呢啲前輩或者係呢啲所謂係傳統啲嘢音樂人傾完之後，咦，你哋有一啲 tuning 嘅方法，我可以代到落袋，有啲製作上面嘅嘢我可以代到落袋，令到我嘅嘢我繼續 reach 到更加多嘅人，但係我可以 polish 啲咧。 系啦，嗱， 咁我覺得咁就好 make sense 啦。 你真係好啱想去內地做呢啲節目嘅製作人啦。 唔會亂， 因為呢個節目所謂最後佢達到嘅嗰種和諧，你知內地好多嘢都要做到和諧咁樣啦。 人生嘅追求目標 係啦。 和谐， 佢想做到嘅就系呢样嘢咯。咁最后佢嗰个达成嘅嗰个文化嘅嗰个教育意义喺边咧？就系、是、其实每一个歌手会尝试搣咗自己嘅 label，、 yeah. 都系因为呢个讨论啦。有一啲文化评论当中都好想同大家介绍下，就系、是、尤其是网络歌手呢一块地啊。其實是不是真的有所謂的那種的鄙視鏈在這裡呢、 okay. 所謂他的鄙視鏈呢就是他估計下大家要想的就是你為什麼去鄙視他、 嗯、 如果你說音樂的市場那個賣錢與否是成為了你鄙視一個人的那個基數的話呢、 嗯、 網絡歌手是絕對不會受到任何人鄙視的、 okay. 因為即我今天會跟大家介紹的這個呢就是在個鄙視鏈當中、嗯、算是食物鏈最低層的網絡歌手啦。其实好夸张嘅，佢一首歌咧喺一个 apps 嘅播放数目咧系超过十亿嘅， 嗯， 而评论啊吓，即系你话播放可能一个人无限碌碌一亿次咁样啦，但系佢嘅评论咧一首歌啊吓，平均系可以超过50万次嘅， 嗯， 咁呢个数其实系讲紧咧 ，even 系陈奕迅、林俊杰、周杰伦都未必可以做得到呢样嘢啦。咁再加埋佢話咧，呢一條即係頭先話短視頻嗰啲 apps 啊、嗯，我哋話傳說中嘅抖音好興啦咁樣。咁我話呢一首歌咧，佢係可以超過600万個短視頻，即係短片、嗯、都用佢嚟做 background music 嘅。 OK， 即係你諗下嗰個使用率嗰個高嘅程度咧，佢話係某程度上真係天王天后級歌手都已經冇辦法再追得上啦。 咁係呢個其中一把尺啫， 因為 佢叫使用率啊嘛。 係啦。 咁但係去到假設你話，如果呢個網絡歌手， 嗯， 你要係一個乜乜嘅最大嘅 venue 嗰度開一場 show， 係， 你賣唔賣到飛？嗱，又係第二條數嚟㗎啦。但係陳奕迅又可能做到啊。 嗱，呢個條數咧都有得計嘅。 係。 佢就話呢個歌手咧，當佢行出嗰個 apps， 佢真係開實地嘅音樂會。咁開頭嘅時候咧，啲經理人啊，同埋啲唱片公司都係預得好保守嘅。佢開頭咧，淨係預咗2000人到5000人嘅場地。咁但係其實講緊賣飛咧，最快記錄咧係可以10秒內清曬之餘， 去到現場嘅人數係十倍計㗎。 你可能你買一萬，我唔知啦，喺香港買一萬好勁㗎啦，係咪先？ 好勁啦！ 但係如果你話我原來係一 A list 嘅歌手，原來佢一嚟係賣係一千萬嘅咁，咁你一萬就唔係一件事㗎。 但係其實本來佢嘅成本啊，即係佢出場嘅費用或者點樣，佢都唔會係一個陳奕迅嘅價錢嚟㗎嘛。 嗯、 即系陈奕迅唱紧一首歌收紧嘅钱，同一个所谓网络歌手唱一首歌收紧嘅钱， 所以我唔知把尺可以点计嘅呢个都。 但系， 所以我话觉得你喺呢个世界活得开心就得噶啦。 好啦，咁我哋就而家去睇下嗰个世界活得开唔开心啦。 我唔知点计呢 条。嗱，我唔知，因为其实一听咧，你就听到系好内地音乐嘅美学嚟嘅，所以可以听下呢一首歌，歌曲名称叫做《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系唱嘅朋友叫做， 一阵翻嚟讲。 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能带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脾气。你曾拥有最美的爱情，你听过最美的旋律，触摸过一个人孤独的恐惧，也看到过最美的风景。我跌跌撞撞奔向你，你也不能一个人离去。 一个嘅朋友叫咩名 啊？首歌歌名叫《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啦， 系 系有六百万个短片都用佢嚟做 background music 啦， 系 咁呢个歌手咧叫做隔壁老范，咁隔咧就系隔篱个隔啦，壁就系墙壁个壁啦，老就系老师个老啦，范就系范少王嗰个姓啦，咁样，咁其实系佢网名嚟噶嘛，网络歌手佢梗系用翻网名，唔会用真名啦。其实嗰个意思咧就系讲紧你隔篱邻舍佢姓范啊。 哦， 即系嗰意思就可以咁样解读啦。但系好多嘅一啲乐评人去访问翻佢啲歌迷中意佢啲乜嘢啦，咁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就系中意佢嗰种沧桑。首先佢把声卖沧桑呢、這个就唔使谂噶啦。但系就话咁沧桑嘅声音唱啲咁悲伤嘅故事，哎呀，好讲中我嘅心声啊！ 哦， 好似讲中咗每一个平凡人嘅故事。 系 咁又谂，大家又谂下嗰啲 apps 啊，尤其是短视频嗰啲，就系、是、每个好似日常生活攞嚟做分享咁样，有。 啲啲似我哋常用嘅 Instagram、IG 咁樣啦，咁大家就會覺得啊、哎，真係好啱用啊，咁樣就於是乎就攞呢首歌嚟做 background music 啦。 哦、 你諗下600万條短片都係用緊你首歌嚟做 background music 喎、啊。呢、這個數字係有啲令我驚訝嘅，咁好多嘅樂評即係見到內地文化都講緊，其實係即係網絡歌手，雖然一路頭先我哋話係處於嗰個音樂鄙視鏈嘅下，即係最低端啦，我哋所謂，但係以市場即係佢哋而家所造成嗰個市場效應嚟講咧，你哋係冇資格鄙視佢嘅。 即係我未覺得要用到鄙視呢、這個。字眼啦、 啊，但系因为头先我哋讲嘅就系喺内地文化当中，原来有一条虽然睇唔到，但系每个人都好似喺呢条链上面生活紧嘅链，叫做音乐鄙视链。 啊， 所以我开头我都话，嘿，好庆幸香港好似冇呢条咁明显嘅链。 系 ，OK， 系啦。 如果唔系，真系会链死一啲人。 不过我觉得呢个题目系可以值得了解多啲嘅，即系譬如啲数字你如何理解啊，或者那个音乐嘅生态系。點樣 evolve 緊啦、啊？然之後可能都係舉個用啦。而家我諗好多人都係研究緊就係、是、傳統嘅媒體同埋而家啲新嘅媒體，即係中間大家嗰個唔同嘅生態，又點樣可以有一個更加大嘅 impact？ 大家仲係研究緊嗰條路 係點樣行 咁樣樣咯。咁可能喺香港啊，相對地呢個數字未必有咁。大嘅 impact 咯，系，但系你有600万香港，600万、 嗯，已经接近韩国晒所有 process 到啦，咁样样。咁但系我都觉得，即系譬如近呢几年都系嘅，即系有好多可能系唔同出身嘅歌手，或者佢可能因为一条片 viral 咗、嗯，然之后就令到佢多咗好多唔同嘅机会，或者接触到更加多嘅人、 嗯。 而有阵时好得意就系佢哋嘅 fans 嘅 followings 咧，系、 嗯、 非常之 loyal。 系 咁其中一個就即係羅海玲啦 ，Judas 啦，即係你見到佢即係之前好多人因為一條片佢喺行人隧道入邊唱歌，爆紅， 嗯， 好多人想知佢係邊一個，然之後真係佢亦都係把握住呢個時勢， 嗯， 然之後開始有自己嘅作品， 嗯， 咁然之後你見哇佢嘅 fans 好勁喎，即係為巴士落廣告啊， 好忠心㗎， 嗰啲好厲害㗎， 嗯， 咁呢個又係可能喺傳統嘅音樂工業嘅一啲人會覺得嚇。點解嘅？我冇見過呢條 formula 嘅喎，咁樣咯。咁我覺得有啲咁有趣嘅 case study， 嗯， 係得意嘅。咁但係我真心係覺得任何嘢都係嘅，冇得計。 係 羅海玲自己都未必計到， 係啱 呢一條數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可以了解一下，同埋可以再多啲切入點去到即係分析一下咯。 嗯， 咁樣嘅。咁就揾嚟有 Judas 啊，有佢先前嘅呢一首嘅作品叫做《木蘭》啊。 仍然每晚静候，就算过也只可颤抖达旦，遥遥万里再会之际，竟怕最后被解散，无缘厮守只可习惯，谁后悔情愿贪多一句中和赞，能做你身边的某位木蘭。最近我常听从攀抵挡伤害，重复这诗意再远征不得装载，如我学会像铁衣般坚固，也许不爱努力过流泪过，旧事怎可放开，仍然每晚静候，抽身过也只可颤抖达旦，遥遥万里再会之际，竟怕最后被解散，无缘厮守只可习惯，谁后悔情愿贪多一句中莫赞，能做你身边的某位木兰，忘掉你还是你准备推避，是已死或传记，一些不得放弃，仍然自欺再等你， 那一天受重伤先敢开窍，除非在意任这花中枯竭更加可笑，退役过重犯过情愿我路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奇将访问台湾，出席李登辉前总统的纪念仪式。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这个立场一贯明确。美方執意安排克拉奇訪台，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的規定，助長台獨分裂勢力的囂張氣焰，破壞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汪文斌說，中方敦促美方充分認清台灣問題的高度敏感性，確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立即停止美台官方往來和停止提升實質關係，慎重處理涉台問題，中方將根據形勢發展作出必要反應。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和駐紐約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李光章共進午餐。美聯社報道是首次有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和台灣的高層官員會面。克拉夫特形容兩人的會面是歷史性，象徵特朗普政府進一步強化和台灣的關係。他認為自己正在做總統覺得正確的事，亦都覺得特朗普正尋求強化、深化和台灣的雙邊關係，他希望能夠持續代表華府從事相關工作。克拉夫特又說，台灣正被北京邊緣化，美國正推動台灣重返聯合國，或者在聯合國衛生大會發揮作用。回到本港，環保署公布廢紙收集及回收服務承辦商明天起逐步開展服務，17個獲環保署以服務合約形式聘請的承辦商會在全港各區收集廢紙，以不同會在全港各區收集廢紙，包括紙皮、報紙和辦公室用紙，並在本地進行篩選、分揀和打包等工序之後，將廢紙出口至內地或海外市場循環再造成紙製品。署方說，承辦商必須以不低於指定廢紙回收價，即合約期頭半年不低於每公斤7毫，往後每3個月按市場實際廢紙出口價格調整，向前線回收人員和其他廢紙生產者收購符合標準的廢紙，包括不濕水和不混雜其他雜質，以支援廢紙回收行業。香港体育学院宣布明日起解除封院式训练，逐步重新开放，重开初期只限 A 级精英体育项目的全职运动员返回进行训练。体院自7月29日起实施封院式训练，至今超过7星期，体院在今个月13和14号为大约1000名运动员和员工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全部结果呈阴性。体院表示将密切注意疫情发展，考虑在适当时候让兼职运动员尽早重返体院训练，亦会每星期为运动员和员工检测，有关安排会因应疫情而调整，以保障全体运动员和员工的健康。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大雨和狂风雷暴，下星期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40点，跌384点，成交金额1176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0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15点，升3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27元，跌7.5元，阿里巴巴267.8元，跌5.2元。

断翅的还有奋力对抗气流，白衣的少年转身扶起出走， 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白衣少年》，希望无论你咩年纪都好，喺心入边都有一个不同世界同流合污嘅少年喺心中。 呜呼，独自漂流，把回忆藏心头。 种少年的执着在当中的。 仍似有醒的往壁雕，城市在渴望与追忆，谁人遇见谁人仍藏着较细腻。如果我走向你一生，和吻着永恒如一生，位在边何时就种下了心机，仍愿问人如是，问人神气，寂寞记不起，愿着到人是知，进入奇迹。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 呢一首已经唔单止系情歌咁简单啦。 是空渐飘动或交叉，柴偶遇快乐遇爱上，为制作迷事是伟大也显备，月月炼魂肉身，愿做寒风对或对不起，沿着地球作心，尽人耐心为经历，付出什么运气，想着你前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美丽的穿过意思，重启宿命要超过生死，重生爱的都是你，美丽的信心太多，神色尚在更相信不死，过后都未来问我为何而生，为与你一起遍天再换地，身边的你便同人立恨相神秘，两世界会游戏，我个世界就与你，我对眼，我对天望收记，句句交错时间，句句上升下线，每个梦为我跟你全部会立刻想起你。 八三幺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粤语版。 快将一千岁擦过身边万人。怎么只得我不老不灭，始终死不去，我始终身被困，时代怎转变仍为爱兴奋，从生死间来回依恋谁人，最后都只有我，从翻滚的洪流拥紧谁人，都总跌进奈何，无穷年岁经过，无从寻觅结果，难刻吐露天成全，人间情缘总要走远，明知不算他无缘，再陪你多世怎拖到太远，谁根本已经轮回一千个冷宫，也一早回暖，年月每秒消逝，遗下我拼命转，我也亲身看见，世事如生命，永远兜转不变。曾穿锦衣，华袍一起荣华，他早消失了吗？曾于深山地静一起挨穷的他，已转世吧？和平原战争过。年华仍似泥沙，难刻痛到天成全，人间情缘总要走远，明知不算得无缘， 再陪你多世，怎拖都太短，谁根本已经轮回一千个冷冬，也一种回暖，留着各种故事，求不记得便算，期待不会死，偏不敢爱，因不爱别离，难受得要死，可否一刹就识穿你，前做百世亦是你。如果得老天成全，唯一情人不再走远，离开总有归来时，再来过千世都始终眷恋，余生一次的轮回，跨千里诞生，我不知路远，仍为你走向前，这恋爱未会断。 陈建安新歌， 共你在时光中牵。 那曲名称叫做《时光边缘的人》，当中讲到一个不老不灭的人，眼见自己爱的人一个一个这样离开自己。如果你是他，你会有一个点的愿望呢？而陈建安在歌曲当中许下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生生世世都遇见的是同一个人。跟着这首歌都想告诉你，无论身处任何时空任何空间当中，都希望自己可以紧握一个人的手，交互余生，同他相守相依。简尼 JJ 林俊杰新歌。 孤单听雨的猫，往事间裂缝里看到了我，泪点交杂着爱的另一些我。乌云静止以后，跳进平行时空，那些我旅行中的你，我回忆胡乱穿梭坠落，交换一生是我非我，苦与乐，一年之后总有取名的晴空。如果我们记忆转折，结局一样不同， 一起梦。那是我们身处第几号时空，因为我们手心之握，记忆也能清空，我不怕前方的传送，爱是世界的孤独。 即将推出全新专辑的 JJ 林俊杰，有这一首新歌，歌曲名称叫做《交换余生》，作曲监制都有 JJ 自己，填词有易家扬。当我哋都冇千年的人生，又冇时空要穿梭的话呢，不如实实在在地拖起隔离嗰个人只手啊！ 录音室深夜灯火闪烁，保姆车穿梭巡回途中，因为你我乐意这样生活。笑谈过繁华万事皆空，大风吹起的时代交错，因为你我没抗拒过。寂寞，男孩平凡的梦向世界挥手，让母亲母落缘起缘灭传承银河，我把人生唱成一首给你的歌，看你眼神火热，心口就沸腾， 周华健作品，歌曲名称《我把人生唱成一首给你的歌》，一起唱这一首歌，行埋这一世啊！ 曾经是阳光下的角色，到后来适应冷暖和曲折，因为你我的心永远炽热。男孩平凡的梦向世界挥手。起舞落远起远灭传承银河，我把人生唱成一首给你的歌，看你眼神火热，心空就沸腾着，我不去想到那一天璀璨定格，只要沉默之间全地球转眼间。